对于此时的辛德勒来说，利润已经不再是他所追求的目的了。如何能让自己工厂的工人躲过一次次的屠杀，如何能让他们尽可能地活下去，成为了辛德勒最迫切的愿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辛德勒不得不向纳粹军官送去更大数额的贿赂，还有许多只有通过黑市才能获得的贵重礼物，来保护工人的安全。 作为一个对战争有重要作用的军需企业，辛德勒得以更方便地保护他的犹太工人，而他之前在党卫军军官中组织下的关系网，也成了他保护犹太人的工具。每当辛德勒的犹太人面对驱逐的威胁时，他就会宣布豁免他们。工人的妻儿、子女，甚至残障人士，都由他声称为必要的机械或金属工人。而电视剧《最后一张签证》中的中国外交官鲁怀山，也是通过外交官这一特殊身份，保护了众多犹太人。 看着他们这么欺负犹太人，我心里难受。 难受，难受就别看，做好你的本职工作，尽可能的给犹太人发放签证。 在剧中，鲁怀山对待每一位前来求助的犹太人，几乎都是有求必应，这是他们共同的选择，是在那段黑暗的历史中人性的闪光。 有一次，盖世太保找上门来，命令辛德勒交出一个带有伪造证件的犹太家庭。但三个小时以后，两个喝醉了的盖世太保跌跌撞撞地离开了辛德勒的办公室。他们不但没有带走什么犯人，连一开始声称是罪证的文件也没了。可惜好景不长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个更大的危机正在向辛德勒和他的工人慢慢逼近。 1942年4月29日，辛德勒被几名盖世太保送进了监狱，因为他在前一天自己的生日聚会上亲吻了一个犹太女子的脸颊，这个行为违反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。为此，他在监狱里被关押了5天。而这次被捕并不是辛德勒第一次被关进监狱，除了年轻时因为特务行为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逮捕过以外，辛德勒还前后3次被送进过德国人自己的监狱。为了保证工厂里工人的正常生活，辛德勒不得不借助黑市交易来获取必需的物资，而他本人也因此2次被捕。第一次被捕是在1941年末，他为此在拘留所过夜，他的秘书通过辛德勒在纳粹党中的关系网让他得以获释。第三次被捕发生在1944年10月，他被指控进行黑市交易，并通过向哥特及其他人行贿来改善犹太工人的状况。这回他被关了近1个星期。在电视剧《最后一张签证》中，鲁怀山的下属普吉州也因为帮助犹太人而多次面临入狱的危险，但在纳粹的暴行威胁之下，他们都没有选择屈服，而是为了正义抗争到底。 我是中国驻奥地利领事馆的签证官，底下是我的私人物品，你们无权翻看。对不起，先生。好了，我们走。 强大的人脉关系一次又一次地帮助辛德勒免于惩罚，但随着德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，